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eanut.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元。 花生当饭食，我哋香港人最积极。我是肥佬黎， 你真大我真系准备唱草，我准备唱草。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欢迎大家收睇新一集嘅搏击会。咁咧，今日咧，基本是人才鼎盛噶啦。咁咧，我身边呢位系阿欣 Sir。唔系嗰个欣赏，系呢个欣赏吓。咁啊，基本上佢非常之熟悉天文台嘅嘢嘅。咁啊，一间咧其实好多问题请教佢。咁另外阿 Bingo 啦，咁另外唔出镜嘅咧就系、是。 天 马先生唔出镜噶啦，咁嗱，其实上个礼拜咧，大家知道咩事啦？又黄雨，又红雨，又打暴风，咁咧，冯阿土嘅圣誉，我哋都系留喺屋企避难吓。咁、啊大家都会有一个好 fundamental 嘅问题，其实点知你为之打风？究竟打风挂风球系为咗啲乜？同埋就系话上个礼拜点解好似咁混乱咁咧？嗱，我大概讲下我睇到嘅嘢先，即系唔一定系观色嘅嘢。基本上咧系唔到礼拜日夜晚或者晏昼咧，你系唔知打风嘅，因为第一天气又未到咁恶劣啦，二来亦都冇乜媒体话好似以往咁报道，哇，听日打风啦，跟住咧就李石祥啊发功啦，点点点，系好少之前知道嘅嘢嘅。好啦，去到礼拜日黄昏夜晚嘅时候咧，就知道咧唔系个风好似真系打紧嚟，睇一条路线都好似吹到正咁啊。问题就系话，其实好多时吹到正咧，因为个风个风力唔系大得咁紧要咧，都未必会挂爆风球嘅，就咁讲。咁但系去到第二朝朝头早咧，就开始有啲消息传出嚟，就系话今日基本上都会打成风吓，会六点至到十点咧就会挂爆风球啦。呢个系无线新闻台朝头早十一点零出嘅一个特别消息。咁但系嗰个特别消息咧就冇 call 来源嘅，冇话系天文台话，又或者系个消息来源喺边度嘅。直至到咧食完饭咁上下，即系我谂系两三点、三点半咁嘅时间咧，咁天文台就系发咗个。正式嘅預計 notice 就係話五點半之前咧就可能會掛爆風球，咁咧嗰時開始人心惶惶啦。我心諗頂你個肺，即係而家三點半，你話俾我聽五點半掛爆風球，而家係咩玩法咧？大佬，喂，啲人翻曬工嘅，食完飯翻公司嘅已經喺公司，同埋好老實講，你三點半之前你唔話將會掛爆風球咧，老闆唔會俾走嘅。咁即係好簡單，就係話大家五點半之前都未必會見到爆爆風球，所以老闆嘅心態呢就係話最好五點半放工一齊走，公司嘢你就做曬，你班人你死你賤啦。咁問題我第一樣嘢火絲到嘅呢就係話，咁即係五點半以後可以 cancel 曬今晚要做嘅嘢，包括約人啊、做節目啊，咁即係話全世界呢五點半嗰刻呢就一齊打鐘返屋企。咁即係話所有你要等嘅車冇車啦，咁地鐵就塞車啦，巴士就塞車啦，總之你要嘅車都冇啦。你最好行翻屋企，行翻屋企又唔得，好似落紧大雨、啊，哇！天下大乱，即系我老婆咧系喺中环用咗差唔多两几钟咧，先翻到屯门，即系已经唔系最衰啦。因为我见到有啲朋友净喺巴士站咧，等嗰条龙系唔断尾嘅，因为譬如喺观塘道咁啦，即系牛头角地铁站出边啦，基本上啲车唔喐嘅，因为点解嗰度去到坪石个交汇处咧就二转一，基本上啲车行得好慢噶啦，仲要一齐放工，车又多啦，啲车已经唔去啦，但系条龙咧又排到唔见尾，即系基本上你系除咗搭直升机翻唔到屋企，即系真系天下大乱。咁所以咧，今日第一样嘢要讲咧就系话，究竟乜嘢情况之下先至会挂风球，同埋最 fundamental 挂风球。你究竟想点咧？天文台，你系想叫人放工啊？你系想叫人留喺安全嘅地方啊？定还是你系叫啲渔船唔出海？有冇一个特定嘅意思，即系俾我哋啲市民嘅咧？ 讲咗科学嗰边先啦，讲咗啲，讲咗啲， 跟住先逐样嘢， 慢慢嚟啦。因为其实嗰个问题就好复杂嘅， 系 本来天文台做嗰份嘢咧，就系、是、虽然难， 是 但系就比较简单嘅。咁啊，风球即系讲咗啦，风球本身就首先第一样要大家理解嘅咧，就系、是、既然系风球，纯粹系风嘅啫，同雨系完全无关。啊，雨就另外有啲所谓暴雨警告信号， 红黑黄嗰种啦， 系啊，红黑黄，咁咧就有少少关 系， 因为通常好多时打风嗰时都落大雨，咁但系风球本身咧就纯粹系啲风几大，其实好简单咁讲就系话啲风去到某一个程度，吹强风我哋就扯三个波，吹烈风，嗱、即系有个 number 嘅，其实你佢譬如扯咗波之后咧，佢会话俾你听平均风速几多至几多，咁、我哋一阵再倾倾啊，因为呢啲 number 咧就对于大部分人嚟讲可能冇乜感觉嘅。 系 啊，冇乜感觉。譬如好似嗰日阿 Ringo 同我讲，哇，屋企好大风啊，应该八号啦。咁但系其实我同佢讲，喂，呢啲风其实系强风啦，要强风咪强风咯，系可以好大噶嘛。啊，咁其实咧扯风球咧就系、是、当然有一套客观标准。咁纯粹咧就系、是、啲风大细，咁我哋咧就去扯波。咁其实咧喺天文台个网页嗰度咧就呢留写下吓，即系风球嘅意义。咁、至于后边嗰橛咧就好复杂啦，就系话有咗呢个风球之后咧，社会点样去应对？ 最尾一个问题先，因为关后边嗰啲事嘅。虽然我都好似支持地个答案，就系、是、你头先提到就系话打风咧，挂风球咧就关于个风速、风强唔强劲，有冇话边一度，又或者有冇一啲参考点话俾人听，就系话除如果呢几点个风大到几快咧，基本上我哋就会挂风球啦。 嗱，其实咧就。呢件事就比较复杂， 系啊，呢度开始已经复杂， 因为点解咧？呢件事系比较复杂嘅， 系 咁亦都牵涉到一啲我唔系好想讲嘅历史。但系讲翻而家最新嗰个情况系点咧？而家最新嘅情况咧，其实喺天文台一个网页嗰度咧就讲咗，我哋用乜嘢标准去发出三号同八号嘅， 系 啊，即系我迟啲可以俾翻个 link 你。咁佢呢度就咁讲嘅，自2007年开始，点解2007年咧？因为之前嗰年咧有个风叫派比安，就搞到天下大乱。因为系一个三号波，但系嗰个系一个好强嘅三号波。甚至事后睇我唔 marginal， 我唔记得个情况啦，可能应该系挂八号嘅，但系嗰阵时冇挂到。 呢、這个我好有印象，等你讲完我补充。 咁样咧就好啊，咁佢改，咁佢咧就所谓改良咗，唉、有人投诉，咁我就系要改良个系统啦。 呢啲叫做唔咩就唔进化。 其实应该系改良咗嘅。咁就我唔知道大家睇唔睇得到啦。勉勉强强啦。嗱呢个系个香港地图啦。 系。 咁呢度咧 透明。 蓝咗，因为系。 哦，因为蓝咗。 唔紧要，你讲下。 咁咧就系话咧，如果香港，譬如讲三号波先。三号波就强风，强风咧就有由几大到几大风，我哋而家唔好理智啊。 系， 总之大到咁上下嘅风咧，我 一个客观嘅标准 系啦，我哋就要扯呢个三号波，或者发出呢个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正确啲嚟讲，因为再唔系扯波噶啦，而家唔扯波噶啦嘛，而家 唔使掹咗， 唔使 physical 你即系掹上去啦嘛，而家咁咧就有全香港，如果系普遍，系佢咪用普遍呢字眼先 ？Sorry 啊， 唔紧要，慢慢系， 睇先。 好 detail， 我哋知阿欣生系完全， 因为你要 build 个 reputation， 系要话我系好吓准确， 所以放松， 应该咁讲就系话香港大部分嘅地区都吹强风咧。咁我就扯啦，扯三号波。如果香港普遍地方系吹烈风，即系好明显嘅烈就仲劲过强啦吓。咁我就会扯呢个八号波。咁但系全香港唔系度度地方都可以有地方度， 即系个普遍嘅定义啊，有几普遍？ 普遍嘅定义咧就系我哋揾咗天文台有好多个站， 系 咁佢拣咗八个站出嚟、有四个八有四中咧，或者八个站里边有四个站，我预计咧啲风系会达到呢个强风程度，我就写三号波。 我话估客观啦，呢个标准 达到烈风程度咧。Gales，我中文可能会讲错添。Strong winds 就三号波。Gales 烈风就八号波。咁样，咁八个站系边八个站咧？就 系、 是、由西面开始数。 系， 赤角。 系， 长洲。青衣。 啟德、 嗯、 西貢、 嗯、 沙田、 嗯、 打鼓嶺、 嗯、 同埋流磺山。嗰時我好有意見，因為佢哋本來揀咗一個站呢，就係啲風勢好多嘅，就喺隔離濕地公園。咁、嗯、你去過濕地公園，你都見到係俾啲屋遮住曬。 係。 咁佢而家咧就撥亂反正咧，就是、搬翻去流磺山。 嗯。 流磺山啲風就會大啲嘅。 嗯。 咁仲有咧，要記住咧，就係、是、吹強風或者吹烈風咧，係喺海平面，即係話離開個海面咧，係比較近嘅。 嗯。 其實有個好客觀嘅定義，係十米添嘅，周圍應該冇嘢擋咁樣。 嗯。 咁所以其實咧，如果你喺座大廈嘅頂，同埋你喺半山住，啲風就會大啲嘅。 嗯 啊、即是三号风球和八号风球的定义呢，就是说香港普遍啲风大到某个程度，在海平面近海平面就达到这些这样的风力。 嗯嗯啊、其实刚才听你讲，其实 我明白的，其实简单来讲就有八个 reference point。如果这八个 reference point 里面有四个是吹烈风的八号风，就八号波。如果是吹强风的 话， 强风就三号波。 是 其实那样东西阿 Ringo 剛才有沒有補充先？ 派俾安，補充派俾安啫嘛。 OK， 即係應該如無記錯咧，就係、是、我哋喺電視嘅畫面咧嚇，當嗰陣時咧就係話有個垃圾桶喺天星碼頭嗰度咧，就一路自己冇人喐嘅，就一路吹咗成條街，跟住有啲嘅路人咧就要攬住條電燈柱， 係 哇吹到佢即係喐嘅。咁但係都係三號波， 嗯， 係，應該就係嗰、那個。咁、那、嗰個咧，我亦都同你哋啲舊同事傾過咧，佢話咧當時決定唔掛高一個風球嘅咧，佢決定咧就係攞住最後一根稻草，就係、是、其中有一個觀察站就仲未達到嗰個叫烈風程度，咁所以咧嗰、那個人咧就死撐住，就我就係唔掛就係、是、 嗰 道理。 嗰陣時當其時嘅標準就係維多利亞港，咁維多利亞 港， 維多利亞港， 我就想講呢樣嘢啦， 就係用呢個啟德嘅嗰陣時。 用啟德， 用啟德嘅，系啦， 嗯，因为其实打亲风咧，大家都会见到啲新闻片咧，其实有啲外访队咧就去到唔同嘅地方咧，就揸住支麦睇下自己可唔可以做到 MJ 嘅姿势，即系打斜企，啲风可以托住你个人嘅重量嘅。咁大家最记得就系话，其实差唔多每一次打风咧，都会有记者喺尖沙咀唔知其中钟楼喺下边喺度报道新闻，就睇下哇嗰、那个系陈嘉欣啦，定还是边个？睇下吹到几头令计甩。但系派俾安嗰次咧，即系头先好似 Ringo 咁讲，其实啲风已经打到你个人的感觉，又或者你个人的客观标准就是已经喐了。咁头先你讲嗰样嘢就是话，真系如果我理解冇错嘅话咧，会唔会系五个系未达到烈风程度，得三个，有一个其中咧就好 marginal。 嗱，嗰阵时仲未用呢个八个站嘅标准，嗰、嗯、时就净系用维多利亚港嚟做标准， 一个。 一个 ，OK， 咁基本上大家都睇到啲， 冇记错啦， 系， 如果我冇记错啦， 睇到啲风几紧要啦吓，咁但系嗰次之后咧就改咗呢八个监测站咧就做一个 reference point 啦。咁我想问嘅问题就系话，头先你提过好多次就系话系海平面嘅风力， 系， 咁基本上你住高啲或者你住空旷啲，你风都会大啲啦。 即系好简单咁举个例啊，温、度，有啲人话哇，我度到个温度今日40度，点解天文台32度啊？咁 系， 咁其实世界上有个标准嘅，即系大家已经系即系。同意咗係點樣去度法，嚟個地面幾高，喺啲咩環境底下？因為好簡單啫嘛，你曬到興曬，你擺支温度計喺個石屎或者一個路面度，即係喺個路面嗰度，可能度到40几、50度噶。咁、 嗯、 所以要我度嘅嘢同你度嘅嘢，大家、那個、 因為嗰嚿嘢有個潛熱喺度啊嘛， 嗰、那個標準要一樣先得嘅。 系、 嘛？你喺个冷气机房度， 系 咁实低啲啦。 好啦， 你喺个火炉旁边度咁实高啲啦。 咁我谂而家大家最关心嗰样嘢就系话，既然天文台有一套咁客观嘅标准去判断几时应该系几号风球嘅话，咁点解有啲？有好多情况就係话我哋譬如我哋住嗰度感觉到啲风力好强劲，大家睇到嘅係啲树会喐啦，人企唔稳啦，啲垃圾桶会吹到歪啦。喂，嗰啲环境底下基本上点解天文台仲係爆风，个原因係得一个啫，因为有啲监测站个风力未到要求，系咪咁讲呢？ 仲系三号风。 嗱、不如咁啦，我哋即数字大家都冇乜感觉嘅。讲下咩叫强风， 好， 乜嘢叫烈风先啦， 好 嘛？ 好， 嗱，咁啊，实际上睇下，即系睇翻啲 已經天文台發表了或者世界上大家公認的、 嗯、 所謂 physical effect、 嗯、 即是說這麼大的風我們應該感覺到是怎樣、嗯、或者實際上的物件是怎樣動呢、 嗯、 其實強風呢就是說6至7級風、 嗯、 6至7級、啊、那它、6級風是怎樣呢？6級風就是說呢大的樹枝會搖動、 嗯、 大的樹枝會搖動啲電線杆，嗱，而家香港好少啦，因為全部都埋曬落地底啦、嗯。如果以前啲電線杆咧，就會聽到呼呼有聲，即係你聽到哇，即係嗰啲電線杆喐到發發聲嘅， 都係有個睇到嘅 observation 嘅。 同埋咧，你開遮係有困難， 嗯， 即係你揸住把遮係有困難。 哦 ，OK， 嚇，咁咧呢個係三號風球嘅開始嘅階段。 嗯， 三號風球後邊嗰個階段咧，就係話咧，成棵樹喐， 嗯， 成棵樹會喐， 嗯。 然之後咧，你如果係迎住風行咧，即係當然啦。如果你背住風行，你會行得好快。迎住風行咧，你係行動有困難。 嗯。 啊，咁另外一樣嘢，大家都可能唔知嘅咧，就係、是、講一講即係呢一個例子，可能大家嗰個感覺會強少少、 嗯。 就係、是、三號風球嘅話咧，即係三號風球。强风六至七级风，你估啲可能有几大啊？ 膊头佬， 估咗啦，估错咗。 开始系膊头佬 啊！ 开始系膊头佬， 比阿 Raymond 高啊， 几高？ 比有几高啊？ 三米咯，两三米 一样喎，一样喎。嗱，阿欣讲啦， 嗱，强风咧就系差唔多三至六米， 系强风。OK， 强风、哦、 即系未到打爆风球， 未到爆风球咧。嗰、那個海平面啊，啲浪嘅高度啊、 嗯， 可以去到接近三米，即系三四米啦，最低限度。 嗯， 啊，五米即系可以去到五米。 嗯， 即系话咧，系由呢个十尺，即系如果用翻旧嘅英尺咧，由十尺一路差不多去到十五六尺。 但是很难感觉到 三毫波，你可以想象一下啲浪啊，可以去到十五尺高，即是三个，即是两个人以上。 花生台听众都可能米都 OK 噶啦，我哋唔需要去翻尺噶啦，你唔需要咁老饼噶。 三米，我谂你是去到尖沙咀海旁嗰度，你会见到扑晒上岸啦，系啦，开始扑上岸啦。 但呢个是强风啫， 系。 所以其实我想指出一点咧，就系话好多时咧，我哋觉得三毫波系冇嘢。 嗯， 其实三号波本身啊，即系你当然、啊、你可以话，你可以话唔同意呢、這个、嗯、 观点， 唔同意呢个 criteria， 唔、 嗯、 同意呢个标准，咁呢个另外讨论啦。 嗯、 但系个标准就系话咧，如果三号风球嘅话咧，啲浪嘅高度咧可以去到五米。 嗯， 八号波系几多咧？八号波咧，八号波个底啊，讲紧啱啱到八号波嘅风，即系啱啱到烈风咧， 就六米以上啦。 五米。5.5 米，去到九级风咧，即系都仲系 gale， 即系仲系烈风，未去到暴风啊，去到烈风就去到呢个七至八米。 嗯， 七至八米有几多啊？七八个人咁高啦。 系咯，好犀利咯。 唔系七八个人咁高，七至八米差唔多两层楼咁高啦。 两层楼咁高， 系啦。 即系话八号风球嘅风引起嘅浪嘅即系个起点啊。 嗯， 系5.5米。 嗯， 5.5米。 但系呢啲我哋 十八尺， 我明白。但系呢啲个 perception， 因为就算你屋企望到海都好啦，你判断唔到有几高嘅浪啊嘛。 唔系，我想俾你一个印象就系话， 啲风系有几强， 啲风系有几强。 O K， 咁一路八号波，其实咧一路系 cover 到八级、九级、十级、十一级、十二级，先至系叫做飓风，即系话十号波。 嗯， 飓风咧。十号波如果在个海平面那里，即是个 open sea，即是譬如你在香港南边，你坐紧船去长洲咁样啦吓，个浪可以去到14米或以上。 咁即系已经好夸张，已经好夸张， 系超级夸张， 夸张噶啦， 系超级夸张。 嗯， 其实我想带出一点就系话，强风已经系几夸张。 嗯， 八号波咧系。好夸张。 OK， 咁我理解会唔会就系话香港因为系石屎森林，所以你感觉唔到个风有几强？ 你可以话部分嘅地方俾阻挡咗嘅咁样，但系有啲地方 系啲风会大咗嘅， 系因为冇阻挡啊嘛。 第一冇阻挡，第二你系好多人都系住喺啲高楼大厦嗰度啊嘛。咁好简单，如果你住喺啲高楼大厦嗰度，嗰、那个系一个东北烈风信号，而你嗰、那個、你住喺25楼，对住东北方面冇嘢挡住嘅话， 你系会摇嘅，觉得 直情会摇啦。除非天文台挂嗰个波系唔达标。 嗯，其实头先咧，你就用咗啲时间咧，就系讲个 perception 又或者系客观标准，究竟大风系有几大，强风有几强，烈风有几强。咁、我啊想问心一样嘢啦，即系呢一样系大家都关心嘅，到底你挂几个风球，到底想点咧？到底 嗱呢个好啊！我哋其实头先啊，我哋饮茶就倾咗啦， 冇错， 即系话应该一定要尊重科学嘅一个客观标准 系。 即系唔能够话哦，因为大家都想放假，咁就早啲挂啊！即系八点六点前就朝头早六点前就挂定先，通知地。 嗰样嘢另外一样嘢系。 咁、我 呢、這个问题好复杂。 呢、這个好好重要。 因为其实你叫我几早挂都得噶。 唔系咁，我 越早挂我越唔准啫嘛。 我明白。咁唔系，我真系要啄落去就系话，你挂风球做乜先？你点解话俾人听而家好强风？好 fundamental 嗰啲嘢。會啊 ，Raymond 嗰個叫做問號就係話，喂，點解你五點十五分先講？ 我再問得坦白好多，就係話，到底你係話俾啲漁船聽，話俾人聽，而家風好高啦，所以你唔好出街。又或者香港住嘅人，你會知道而家嘅風達到去咩級數啦？你最好就留喺安全嘅地方。又或者你 其實咧，呢個就係一個相當複雜嘅問題。 係啦，我 亦都係隨住歷史改變咧。是其实啲数字啊各样嘢都话到俾我哋知嘅。 係。 嗱如果60年代即係我細路仔嗰时候呢 係。 每一次打一个爆波劲嘅爆波或者受波呢真係有人死有人伤。而嗰啲死伤。 依稀都记得。 啲死伤数字係好大嘅。死伤数字好大的。 系， 咁我即系咁讲吓，唔好话应该要点先。其实随住嗰个时间嘅改变，随住我哋香港嗰个所谓基建越嚟越好，其实嗰、那个我哋点样去应对一啲同样风力嘅警告，系咪改变咗？ 嗯， 系嘛？ 嗯， 即系以前大家住木屋， 合理咯吓。 咁你三号波八号波 你真係要掹咗顶啦。 同而家又有地铁同埋你住喺啲好稳阵嘅屋里面嗰、那个应对系完全唔同嘅。 你仲要諗埋个资讯嘅流通度啦，你 旧时 八号风球嘅你可能知道即係打緊一个钟可能你先知道，而可能你话哦可能两个钟头已经话俾你喂嚟緊喎大家预备喎呢样已经差好远㗎。 呢个就另外一个问题啦。 呢个另外一个问题。 呢个另外一个问题嚟嘅。因为这个话早啲通知呢其实就是我哋以前呢就死都唔肯讲。 嗱我讲嗰个唔系早啲通知系你个 communication 嗰样。 communication 当然系啦。 因为你旧时唔系个听心机㗎嘛唔会有电话你唔会收到㗎嘛。 以前呢最即系好早以前嗰个台风系统呢就系、是、 真系挂上去嗰次。 唔系真系。 扯波扯 真系扯上嗰次。 扯波啊。 我未扯波。 而系有个所谓胎宽筋。 嗯。 有有风大炮，咁打风嗰阵时就响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嗰、okay, 个大炮。咁啦，后期咧就扯波，后期有啲灯添，再后期咧就扯波已经有啲睇到先得噶，系嘛？你睇唔到啦，咁所以就有三机，有三机，咁跟住就再有互联网。 OK， 简单嚟讲咧，第一节嘅总结就系话。其实基本上除了一个科学的一个 categorize， 即是我告诉你现在风力达到几级之外，基本上天文台是没有一个 bias 去跟公众讲这个风力是对大家有什么影响的。 又不可以完全这样讲，不过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公众安全当然一个考虑啦。但是现在我估很多时候会大家有少少扣乱混淆，或者大家嗰个客观嗰个要求咧，就系话引起不便，引起不便，我已经好唔满意，大部分人都好唔满意。 所以我哋上一集冇谴责天文台啊，我哋就谴责地铁啫嘛。喂，大佬你真系咁鬼垃圾系嘛？啱啱即系成个坏车，啱啱撞着 嗱，咁系咪净系风咧？ 唔关风事，完全唔关风事。 我意思即系话个风球之外，其他个社会应该要点应对咧？我谂 嗱，我转头讲住嚟讲系。下次回来。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